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3集，程老要来，云光财团 Poppy。 若是不知道还好，可知道了情染这件事，程管家的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。京城程家，电话响了几声就被接起来，接电话的是程家的佣人。 老爷子在吗？ 程管家端正地坐在沙发上，声音严肃。那边说了一句稍等，就去找程老爷子了。 程管家。 那边程老爷子的电话接得快，直接开口。 你们什么时候回京城啊？ 程管家愣了一下，然后正了神色。 哦，可能要到23号以后高考成绩出来，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，估计要七月初。 七月初。 程老爷子眯了眯眼，那还有大半个月。他手指敲着桌子，好半晌才道。 啊，云城风景好看的吧？ 程管家没有反应过来。 您说什么？ 应该是好看的，那边听说有好多名胜古迹啊。 程老爷子自问自答。 过段时间我去云城看看风景。 他自顾自地自说自话，也没等程管家反应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程管家被程老爷子一句要来云城玩的话给惊到了，瞬间就忘了他一开始找老爷子是为了情染成绩的那件事。他挂断了电话，坐在沙发上细细思索。好半晌之后，他才抬了抬头，看向楼梯上，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。程老爷子，莫不是来看秦小姐的吧？看风景？云城虽然是有几处遗址，但基本上没有被开发过，哪里能跟京城比啊？最重要的，程老爷子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几十年来都没有离开过京城。程管家正想着，门外程俊跟陆兆颖这些人回来了。 啊，少爷。 程管家立马站起来。程俊伸手脱了外套，里面穿着黑色的衬衣，稍稍挽起。他接过程管家递过来的茶，走到沙发边坐下。陆兆颖坐到他对面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楼上，然后看向程管家。 秦小冉高考之后就一直没下来。 若是之前，程管家一定不明白陆兆颖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。此时他有些了解了，心情也不太好。他朝陆兆颖微微颔首，自觉秦冉去楼上是因为太伤心难过了。 少爷，还有一件事。 程管家想起来程老爷子刚刚说的话，又立马开口。 老爷子说他过段时间要来云城。 程管家担心程老爷子身体的问题，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程俊。程俊伸手拉了拉衣袖，眉头一拧。 他来云城凑什么热闹？ 跟徐老一起打麻将。程管家没敢说老爷子有可能是来看秦小姐的，就默默低着头，不参与他们之间的问题。楼上秦冉还不知道某位老爷子想要专门来看看他。他坐在电脑桌前，先是打开了电脑。电脑那边很快就弹出了视频，一张寡淡又冷漠的脸，是他的邻居陆之行。今晚酒班聚会，若是可以，秦冉也想陪酒班那群崽子。不过云光财团这边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不得不先回来。陆叔叔。秦冉开口，又看了看陆之行的身后，挑眉道。在京城？ 嗯。 陆之行那边也松开了搭在键盘上的手。 EA 系列得由我看着才放心，月底发布。你今天考完了吧？什么时候来京城？ 过段时间吧，填完志愿。 嗯。 秦冉右手把他的黑包拿过来，单手拉开了拉链。陆之行点点头。 忽然看到镜头里秦冉的手，不由皱眉。 你这手怎么回事啊？ 小人作祟。秦冉不太在意地开口道。放心，没事。 没事就好。 陆之行也没有问秦冉这是犯了哪门子的小人，毕竟秦冉也不是什么吃亏的主儿。 不少人正在查你，这次发布会你会出现吗？ 不了，麻烦，按常规来。秦冉眯了眯眼，从黑色的背包里拿出来一份文件。陆之行对此也认同，他看秦冉拿出来一份文件，就站起来去拿了一杯茶过来，抿了一口。 还没签？ 没来得及。秦冉又找出一支笔，在第一页签了几个字母。待会我让人寄到京城，你注意查收一下。 好。 陆执行放下茶杯，又跟秦冉讨论几个程序上的问题。要挂断电话的时候，陆执行才开口，语气挺淡地问道： 杨总不知道你受伤的事情吧？ 嗯，应该是不知道的。秦冉靠着椅背，不急不缓地开口：我这边的消息都封锁了。 嗯，那就好，那他也不会去云城了。 秦冉又翻了两页，继续签名。陆之行的话他没有回。电脑这边看着屏幕上秦冉低头不理会他的样子，陆之行不由摇了摇头，失笑道： 行了，等你来京城我们再详细说。 哦。秦冉伸手慢吞吞地挂断了视频，拿着笔再次要签字，放在手边的电话响了，是秦汉秋。秦冉就随手把笔放到一边接起来，电话那边是秦玲。 姐，你今天考得怎么样？ 秦玲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很小声。高考前秦玲就打过两次电话。秦冉靠着椅背眉眼挑着，听电话那边不是秦汉秋，他声音缓了不少。还行。 那我暑假能去看你吗？ 秦玲的声音有些小心翼翼的。啊？秦冉啊了一声，没有立马回答。电话那头秦玲的呼吸声都几乎屏起了。云城你就别来了，我可能会回去一趟。秦冉想了想，还是没有彻底拒绝。他跟秦玲说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到一边，又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下了最后一个签名。字迹潦草，笔势凌厉，若此时有人在此一定会认出来，他签下的几个凌乱的字母正是 Poppy。 签好之后，他把文件装进了文件袋，就下楼去找程管家。 寄到京城？ 程管家看了一眼文件袋，直接点头。他对秦冉的态度如今比对程俊的态度还要好。秦冉有些不习惯，他咳了一声，然后说了一个地址。啊，你寄到那里就行。程管家温和地说了一声。 啊，好的，秦小姐，还有其他事吗？ 没了。秦冉右手按了一下太阳穴。等程管家出去帮他处理文件的时候，他才低了低头问身边的程俊：管家他没事吧？ 没事。 程俊看了一眼他的左手，确定今天没有出什么大问题，才语气淡淡地回答道： 间歇性精神失常，下来。 秦冉眯眼：是吗？走到门外的程管家打了个喷嚏，他揉了揉鼻子，然后找来一个别墅内跑腿的，低头说了几句，就让人给秦冉寄文件。 京城金融中心？ 跑腿的人看了一眼地址一愣： 您这是给大小姐寄东西？ 程管家一愣，他还真不知道秦冉给他的那个地址是金融中心的。 啊，不是，这是秦小姐要寄的信件。 关于秦小姐的事情，跑腿人点点头，就没有多问，直接出门。倒是程管家，他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往背后看了看，主要是看二楼秦冉的房间，微微拧眉。秦小姐往金融中心寄什么东西啊？她还认识那地方的人？ 另一边，秦玲挂断了电话，她握着手机，一双眼睛此时亮亮的。 小玲啊，你是跟你秦宇姐姐打电话，她什么时候会过来啊？ 秦母正在收桌子上的碗，看向秦玲。秦玲抿唇，胡乱地应了一声。她年纪小，却也知道她妈妈非常排斥她爸爸把秦冉带回来。她把手机递给了秦汉秋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作业去了。 这孩子。 秦母皱了皱眉，又看向坐在一边的秦汉秋。 我记得你那二女儿跟我侄子都是同年高考，也不知道今年考得怎么样。 秦汉秋默默地坐在一边抽着烟，拿过了电话一看，就知道秦玲是给秦冉打的电话，也在一边担忧啊，秦冉今年高考不知道考得如何。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得很快，6月23号眨眼间到来，全市高考生都异常紧张，因为今天是出高考成绩的日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